A 级旅游景区严格落实限量、预约、错峰要求，严格控制游客接待上限，加强流量管理，确保接待游客量不超过最大承载量的 75%， 严格落实门票预约制度，确保游客信息可查询、可追踪，严格落实进景区景点前查验双码、扫码登记、测体温等要求，对未接种疫苗的游客进行信息登记，督促游客执行好一米线、佩戴口罩等防疫措施，严格落实景区内演艺等重点场所、重点设施防控要求，对容易形成人员聚集的项目和场所，强化局部卫生管理和防控措施，增派工作人员严格落实人流引导和疏导措施，防止人员瞬时聚集。 认真落实谁申请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要求，严格控制各类文化和旅游活动的规模和频次，做到非必须不举办或暂缓举办，对不符合疫情防控和安全要求的活动不予审批，进一步强化文化和旅游行业室内场所防控措施，加强星级饭店、剧院等演出场所、博物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A 级旅游景区的室内场所以及娱乐场所、上网服务场所等空间相对密闭场所的疫情防控，强化卫生管理，加强通风消毒，对进入场所人员严格落实查验双码、测温等防控措施，加强从业人员健康监测管理，尽量减少在密闭场所举办聚集性活动。对室内文化和旅游活动场所，要按照当地疫情防控部署要求，该限流的限流，该暂停的暂停，该关闭的关闭，坚决阻断疫情传播途径。 日前，河北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印发通知，指导各地做好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工作，深入开展村庄清洁行动，消除病媒生物滋生环境。通知要求各地要按照农户家庭清洁为主，不聚集群众开展清扫活动的原则，以清除庭院和房前屋后卫生死角死面为重点，组织动员广大农民群众居家开展村庄清洁行动，确保屋内屋外、院落周边干净整洁等， 减少人员流动聚集，降低疫情传播风险，按照非必要不举办的原则，积极配合当地党委政府指导，农村地区减少人员密集型聚集性活动，暂停举办庙会、展销、促销等活动，减少农村集市规模和频次，控制人流量，对外出返回的家用农用车辆要及时做好消毒清理工作，防止病菌感染等。 持续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民风，配合当地文明办、民政部门指导各地持续推进移风易俗，本着特殊时期一切从简的原则，喜事缓办简办，丧事简办速办，严格控制参加人员范围，减少聚集时间，并做好必要的防护防控措施，防止人员聚集发生交叉传染，强化疫情防控宣传，引导农民养成良好习惯，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把疫情防控措施落到实处。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为筑牢疫情防控防线，深挖疫情隐患，达到早查早控的目的，根据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连日来，天津市各区开展对七小行业从业人员及家属等重点人群的预防性大规模人群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筛查工作。截至目前，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七小行业指的是小食品经营及加工单位，含小食品店、卤食店、职工食堂、糕点、冷饮等。小饭店、小熟食店、小理发美容店、小旅店、小浴室、小歌舞厅，含 KTV、影剧院及娱乐场所等。 连日来，为筑牢疫情防控网，天津市东丽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对全区范围内的药店进行督导监察，督促指导药店充分发挥疫情隐患的哨点作用，严格落实销售退烧、止咳、抗病毒和抗菌素类等药品的信息登记报告制度和可疑症状患者报告制度，同时还重点检查了进门检查、测温、戴口罩、人员登记等事项，并对疫情防控落实不到位的经营单位责令限期整改。 连日来，国网天津电力共产党员突击队为天津市预防性大规模人群核酸检测筛查工作提供坚强电力保障。面对本轮新冠疫情多点发生、局部爆发的态势，国网天津电力迅速开展疫情防控保电工作，全力确保疫情防控重点位可靠用电，制定专项保电方案，建立24小时协调沟通机制，开展电力延伸服务，协助核酸采集点敷设临时用电线路，指导用户排查内部供电隐患，实施共产党员突击队24小时驻守新冠肺炎定点防治医院，开展供电设备带电检测，做好应急供电保障，对涉及防疫重要用户的变电站输配电线路开展特巡，严防外力破坏等事故，优化防疫重要用户供电方案，及时调整供电线路最小运行方式，完善应急处置预案，提升应急情况下快速恢复供电能力。 再来看国内其他地区，河南省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昨天晚上发布了24号通告，自今天下午2点开始，郑州市将在市域内开展第二轮重点人群核酸检测，大部分区域计划今天24时完成采样工作，27区、城管区明天12时完成采样工作。 据了解，此次检测对象包括与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有关联的居家隔离人员。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已转移到其他医院治疗的非新冠肺炎患者、市域内中高风险区域人员和集中医学观察隔离点隔离人员、公交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快递外卖从业人员、机场和口岸专班工作人员、进口冷链食品监管和从业人员、参与全市核酸检测医务人员及一线工作人员等。 对不参加本轮全员核酸检测的重点人员，健康码一律标记为黄码，同时按照相关法规，本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此前，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9号曾发布了22号通告，自10号14时启动的第一轮重点人群核酸检测。郑州市11号上午召开的第9场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通报称，第一轮重点人群核酸检测累计采样62.76万人，截至11号11时，检测40.17万人，检出阳性2例，均为集中隔离人员。 成都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昨天通报，截至2021年8月11号，成都市青羊区光华街道优品道西岸、高新区石羊街道都城雅颂区连续14天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自8月11号15时起，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在7月28号晚的成都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成都市青羊区优品道西岸小区、高新区都城雅颂居小区被划为中风险地区。成都市严格落实中风险地区管控措施要求，第一时间对该区域实行封闭管理、风险排查、全员核酸检测、内外环境消毒、人群健康监测等管控措施。 昨天，江苏省扬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通告称，将设置6个重点管控区域，严防疫情扩散。区域内封控管理小区居民不得离开所在小区。为保证困难群众生活，扬州还将对主城区5000户困难对象按照300元每户的标准发放生活物资。 对比此前封控管理小区每户每3到5天限1人外出采购的政策，此次通告提出6个重点管控区域内的封闭管理小区居民严格执行足不出户，封控管理小区居民不得离开所在小区，严禁聚集性活动，非必要不出户。 为及时解决疫情防控期间部分群众面临的生活困难，扬州已对主城区封控管理范围内城乡低保、特困供养对象及困境儿童等困难群众按740元每户的标准发放一次性临时生活补贴，对确诊病例中的低保对象、特困供养人员、重度残疾人、困境儿童和对因家庭成员被隔离收治导致基本生活出现暂时困难的低保边缘家庭也分别提供特殊救助服务。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3D协同发展，京津冀3D热点， 一起来关注3D热点。昨天0点起，北京市217处路口值守斑马线的电子警察开展执法工作，截至下午2点，

建立了县级互联网加智慧养老服务信息平台，服务内容包括为老人提供家政服务、营养配餐、心理咨询、医疗护理、智能穿戴等，并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等智能手段将机构养老纳入平台进行精准实时监管，还将利用平台的时间银行将全县的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组织起来，共同为老年人提供服务，形成了平台加服务的一站式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宁晋县康陵智慧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孙焕平： 我们将围绕老年人关心的居家安全、健康管理、智慧医疗等需求，为老年人提供线上线下套餐式、定制化、一站式综合服务，实现养老服务从基本养老向品质养老的跨越。 疫情期间，一人一座，乘客信息可追溯，可走公交专用道的定制公交受到通勤族的欢迎。记者昨天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目前北京定制公交预售在售班次超过500个，覆盖500余个社区。在望京首创的巡游定制公交，近期计划在望京东北部及东南部地区增加覆盖，新增11处站位。 据统计，去年全年北京定制公交累计新增125个班次，累计运送乘客超过200万人次。较为集中的热点地区在金融街、国贸、王府井、新二旗、中关村及通州区域。从各区覆盖来看，定制公交在朝阳、通州、西城线路相对较多。如今，北京定制公交通勤规模越来越大，近期新开了21条线路，覆盖天通苑、丽水桥、土桥、果园、九棵树、通州北苑等地区。北京市民可以通过北京定制公交 APP 或者北京定制公交升级版微信小程序进行购票，或者填写出行需求。 作为天津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加快推进一基地三区建设的重要航空枢纽工程，天津航空口岸大通关基地是承接北京货运功能枢解、建设中国国际航空物流中心的重要载体之一。记者从天津港保税区了解到，截至目前，大通关基地一期项目进展顺利，跨境电商产业园项目已完成验收，正在开展招商，联检中心项目完成二次结构施工，正在开展机电工程施工。 今年四月，商务部印发了《天津、上海、海南、重庆四省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方案》，其中，天津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在物流运输服务领域完善货运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天津国际邮件互换局的国际邮件进出转功能，推动铁路、公路等地面交通与航空运输无缝对接，打造陆空铁一体化多运式联运示范枢纽，支持快递服务业态发展。 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委获悉，目前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商务部联合发布通报，命名天津市等16个城市为全国首批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建设是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商务部作出的推进货运配送健康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支持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的重要举措。此项工程自2018年在全国启动以来，天津市出台了《天津市创建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城市实施方案》。三年创建期间，天津市完善城配基础设施，推动城配车辆规范发展，规划布局三级绿色货运配送节点网络，选取四个一级货运枢纽、八个二级公共配送中心、293个三级末端共同配送站，作为天津市绿色货运配送节点。 据了解，河北省石家庄市也在此次全国首批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城市之列。根据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验收工作的有关安排，交通运输部、公安部、商务部2021年4月联合对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进行了验收，经技术组暗访、专家组实地验收、向社会公示等程序，确定了石家庄市达到了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创建预期目标。 经过两年的示范工程创建，石家庄市整合各类末端配送节点239个。截至目前， 石家庄市城区注册新能源配送车辆2067余辆，示范期内新增765辆，特别是邮政领域，快递配送车辆新能源或清洁能源车应用率基本达到 80%。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近日，北京市发改委批复通台路等三条道路及市政工程项目建议书。其中，通台路位于台湖镇演艺小镇，项目是台湖演艺小镇主要对外连通性道路。建成后，将加强区域内外交通联系，并将进一步改善老旧厂房改造项目和周边居民的交通出行条件，还有望成为展现小镇特色的景观窗口。 此外，站前街南延项目不仅是总部基地内陆网外环骨架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亦庄新城东区台湖总部基地及马驹桥物流基地之间重要的联络通道之一。建成之后，将更好满足台湖总部基地周边园区企业和居民的交通市政需求。新宇四街道路北侧为规划中占地约30公顷的物流中心，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周边物流产业解决交通市政配套需求的得力助手。记者了解到，站前街南延、新宇四街两条道路计划今年底建成通车，通台路预计2022年上半年完工。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近日北京市发改委批复了汇贤街、金融大街等四条道路及市政工程项目建议书，其中三条为机场噪声区安置房配套道路工程，一条为临空经济区综保区外围配套道路工程。 大兴国际机场噪声区安置房项目是解决受机场噪声影响村庄居民安置需要的民生工程。这次获批的三条道路都位于渝法组团，同步实施交通、照明、绿化、雨水、集水等工程。这些道路将和此前获批的盛平街、渝泰路一道织密安置房周边道路网，为居民提供更为便利的出行条件。 近日，北京市教委发布了《北京市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明确北京市实行中小学教材审定制度，未经审定的教材不得出版选用。办法规定，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不统一推荐中小学教辅材料，地方课程教材、校本课程教材等不得替代国家教程课程教材，义务教学教育学校不得使用境外教材。地方课程教材出版发行不得夹在任何商务广告等。 此外，区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求严格控制校本课程教材数量，对数量过多、质量不高的要及时清理。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不统一推荐中小学教辅材料，确属教育教学所需的课堂练习、同步练习、寒暑假作业、考试试卷及复习资料等应免费提供学生使用。 近日，河北师范大学的九名大学生来到河北省衡水枣强县肖张村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他们在墙面手绘了红色宣传作品，助力美丽乡村建设。来听河北衡水台记者周林的报道。 红船精神、长征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经过几天的努力，一幅幅充满红色主题的墙绘作品精彩亮相，让原本冷冰冰的墙面瞬间灵动起来。肖张村党支部委员石斌： 美化我们村容村貌的同时呢，把我们的红色文化进行了传承和发扬，让我们的乡村振兴在这个红色文化的传承的时候注入新的活力。 据了解，大学生们来到肖张村后，参观了村里的平原枪声展览馆，一个个革命事迹，一件件历史实物，让大家进一步了解了肖张村的红色历史，激发了大家将红色精神融入墙绘艺术的热情。大学生高哲 将自己的专业和这个服务乡村相结合，提升自己专业的同时呢，同样为这个乡村振兴贡献我们美术人的一份力量。 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党委副书记陈思： 通过这样的方式，使学生们呢更好地学习了党史，党史对他们来说是更深的教育。我们对美丽乡村建设，我们也贡献一点力量。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零时，青岛胶东国际机场正式实施转场运营，青岛流亭国际机场同步关闭。 据了解，胶东机场的涉及运行等级为国内民航最高的 4F 级，该机场也是山东省首座 4F 级机场，中国民航首批18个智慧型机场示范项目之一。胶东机场定位为世界一流、国内领先的东北亚国际枢纽机场，规划到2025年可满足旅客吞吐量35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0万吨、飞机起价30万架次的保障需求。 作为国家综合交通枢纽重大建设示范工程，胶东机场规划建设了全通行、立体化、零换乘的综合交通中心，高铁、地铁下穿航站楼并设站。在航点方面，该机场国内航点达到约130个，通达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城市群核心城市和其他地区重要航空枢纽城市，支线航空运营网络覆盖3-4线城市，国际及地区航点连通约50个重点城市，其中日韩航点17个，基本实现日韩市场全覆盖，日韩门户功能持续放大。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首先来关注国际疫情方面的消息。世界卫生组织1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1号18时39分，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63万656例，达到2亿0394万4144例；死亡病例增加9178例，达到431万2902例。 由于新冠疫情没有缓解，澳大利亚第二大城市墨尔本原定12号解除最新一轮封城限制措施将再度延长，至少延至下周。后续是否延期是疫情走势而定。这是墨尔本第六次封城。墨尔本11号报告新增20例新冠确诊病例，其中一些病人的行动轨迹尚未明确。 悉尼目前是澳大利亚疫情震中。悉尼11号报告新增344例病例，接近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最高纪录。悉尼6月26号开始封城，随后多次延长，最新结束日期定在8月底。 澳大利亚最新这轮疫情由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引发，首个病例6月16号在悉尼发现，疫情随后蔓延到其他几个州。澳大利亚一半以上人口最近几周受到封城措施的限制。 泰国国家科技发展局日前宣布，该局研发的两种针对新冠病毒的鼻喷疫苗目前已完成动物实验阶段测试，效果良好，有望今年年底进入一期临床试验。 该研究中心疫苗研发负责人阿南说，动物试验显示两种疫苗均成功使实验鼠产生了针对新冠病毒的免疫反应。他说，鼻喷疫苗通过特制的喷雾设备可直接将疫苗成分输送到上呼吸道黏膜上。 阿娜还表示，研究人员还将测试这两种疫苗针对德尔塔毒株的有效性。如果能获得食品与药品监管机构的批准，将于今年年底启动一期临床试验，明年三月进行二期临床试验，并有望于明年年中开始量产。 德国下萨克森州地方政府10号说，由于部分新冠疫苗可能遭调包，8600人或需重新接种疫苗。据北德意志电台报道，该州弗里斯兰地区政府当天说，该联系3月5号到4月20号在当地一个红十字会接种中心接种疫苗的约8600人安排重新接种。这个接种点的一名护士4月下旬承认，用生理盐水代替了新冠疫苗为接种者注射。警方调查后发现，这名护士不止一次这样违规操作。 此次受影响的接种者年龄均超过70岁，属于新冠病毒易感人群。警方目前不清楚这名护士调包疫苗的动机，不过警方调查人员说，这名护士在社交媒体上散布过怀疑疫苗对防疫是否有效的言论。 接下来请听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旗帜第29集，任静，福利院老人们的贴心小棉袄。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